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二章魔法及强权第三十七集。 八月一天天过去了，格里莫广场中间那片荒草在阳光中枯萎，变脆变黄。十二号的房客一直没有被周围人家发现，十二号本身也不为人所知。格里莫广场的麻瓜住户早已习惯了十一号紧挨着十三号的可笑错误，但广场现在吸引了一小批来客，他们好像对这个异常现象很感兴趣，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人来到格里莫广场，没有别的目的，或貌似如此，只为倚在面向十一号和十三号的栏杆上，凝视两座房子的连接处。每天来的窥视者都与前一天的不同，不过他们似乎都不喜欢正常的服饰。路过这里的伦敦人大都看惯了奇装异服，所以并不留意，只是偶尔有人回头看一眼，奇怪怎么有人在这样的大热天还穿着长斗篷。窥视者似乎未能从守望中得到什么满足，偶尔有个人兴奋地冲向前去，仿佛终于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但又总是失望地退了回来。九月的第一天，逗留在广场上的人比以前更多。六个穿着长斗篷的男人沉默警惕，像往常一样凝视着十一号和十三号房子，但他们等待的东西似乎仍无影踪。傍晚来临，意外地带来了几星期里第一场凉飕飕的阵雨。这时，那种神秘时刻又出现了，他们似乎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一个歪脸男人指点着，那个离他最近的同伴，一个矮胖而苍白的男人越向前去，但片刻之后，他们又恢复了先前的静止状态，显得懊丧而失望。与此同时，在十二号房中，哈利刚刚走进门厅，他刚才幻影显形到前门外的台阶顶上时差点失去平衡，心想食死徒可能看到了他意识暴露在外的胳膊肘。他小心地关上前门，脱下隐形衣搭在手臂上，沿着昏暗的走廊匆匆朝通往地下室的门口走去，手里还捏着一份偷来的预言家日报。迎接他的还是那个低低的声音， 西弗勒斯·斯内普。 一阵阴风刮过，哈利的舌头卷缩了片刻。 我没有杀死你。 舌头一松开，他就说道，然后屏住呼吸，土灰色的身影爆炸了。他一直下到通往厨房的楼梯中部，远离了炸出的灰尘，确保布莱克夫人听不见他的声音时，他才叫道， 有新闻，你们肯定不会喜欢。 厨房几乎认不出来了，现在所有东西的表面都焕然一新，铜制锅具擦出了玫瑰色光泽，木头桌面也擦得发亮，晚餐的杯碟已经摆好，在炉火的辉映下闪闪发光，欢乐的火苗上炖着一口大锅。但那快步迎向哈利的家养小精灵的变化比屋里的变化更大，他裹着一条雪白的毛巾，耳朵里的毛像棉絮一般洁白蓬松，雷古勒斯的挂坠盒在他瘦瘦的胸脯上跳动。 请脱鞋，哈利少爷，洗过手再用晚餐。 克里切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一边抓住隐形衣，疲惫地走过去把它挂到墙上，旁边还挂着好多件新洗的老式袍子。 有什么情况？ 卢恩担心地问。他和赫敏刚才在研究一沓笔记和手绘地图，厨房长桌的一头都摊满了，但现在两人都看着哈利。哈利大步走过去，把报纸丢在他们那堆散乱的羊皮纸上。报纸上是一张大照片，一个熟悉的鹰钩鼻、黑头发的男子瞪着他们。上面的标题是西弗勒斯·斯内普接任霍格沃茨校长。 不可能！ 罗恩和赫敏同时叫道。赫敏动作最快，他抓起报纸大声念了起来。 西弗勒斯·斯内普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资深魔药课教师，今日被任命为校长。该决定系这所古老学校的几项人事变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原麻瓜研究课教师已经辞职，将由阿莱克托卡罗接任，其兄阿米库斯将出任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师。我很高兴有机会维护我们最优秀的魔法传统和价值观，就是杀人和割耳朵吧。我想斯内普校长，斯内普坐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梅林的裤子。 他尖声大叫，把哈利和罗恩都吓了一大跳。他从桌边蹦起来，冲出厨房，嘴里喊着， 我马上回来。 梅林的裤子， 罗恩似乎觉得好笑， 他准是气糊涂了。 他把报纸拉到面前，细看关于斯内普的文章。 其他教师不会容忍的，麦格、弗利威和斯普劳特都知道真相，知道邓布利多是怎么死的，他们不会同意斯内普做校长的。卡罗兄妹是什么人啊？ 狮子图， 哈利说。 报纸里没有照片，斯内普杀死邓布利多时他们也在塔顶，所以都是狐朋狗党。而且 哈利拉过一把椅子，激愤地说， 我看其他教师除了留下任教之外别无选择。如果魔法部和伏地魔都是斯内普的靠山，那么不是留下任教，就是到阿兹卡班蹲几年，这还算是运气好的。我估计他们会留下来设法保护学生。 克里切端着大汤碗匆匆走到桌旁，把汤舀进洁净的小碗里，一边吹着口哨。 谢谢克里切， 哈利说着合上报纸，他不想看到斯内普的面孔。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斯内普在哪儿了。 他开始用勺子喝汤。自从得到雷古勒斯的挂坠盒之后，克里切的厨艺大大提高。今天的法式洋葱汤堪称哈利尝过的最好口味。 仍然有好多食死徒在监视这幢房子， 他边吃边告诉罗恩。 比平时多，好像指望我们拖着箱子出去乘坐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似的。 罗恩看了看表。 我一整天都在想这事儿，他六小时前就开走了，不在车上感觉怪怪的，是不是？ 哈利仿佛看到了那列深红色的蒸汽机车，跟他和罗恩在空中追随他的那次一样，闪闪发光地穿行在田野山岭之间，像一条蠕动的红色毛虫。他相信金妮、纳威和卢娜此刻正坐在一起，也许在猜测他、罗恩和赫敏在什么地方，或是在争论怎样才能破坏斯内普的新政权。 刚才他们差点看见我回来， 哈利说， 我在台阶顶上没站稳，隐形衣滑开了。 我每次都这样。哦，他来了。 罗恩扭过头去看赫敏走进厨房。 梅林最肥的三角短裤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起了这个。 赫敏气喘吁吁地说，他抱了个大相框放到地上，从厨房柜子里抓过他的串珠小包，打开来把画往里塞。虽然相框明显太大，但几秒钟后他竟然也像那么多东西一样消失在小包宽敞无比的肚囊里了。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 赫敏解释道，把小包扔在厨房桌子上，发出平常那种响亮沉重的撞击声。 什么？ 罗恩说，可是哈利懂了，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布莱克的肖像能在格里莫广场和霍格沃茨校长办公室的两个相框间来去自由，斯内普现在肯定已坐在塔楼顶上那个圆形的房间里，得意地占据了邓布利多那些精致的银色魔法仪器、石头冥想盆、分院帽，还有格兰芬多的宝剑。如果他未被转移的话， 斯内普可以派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到这所房子里来打探情况。 赫敏向罗恩解释着坐了下来。 现在让他打探去吧，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只能看到我手提包里的东西。 这招高啊， 罗恩钦佩地说。 谢谢。 赫敏微微一笑，把汤碗拉到面前。 哈利，今天还有什么情况？ 没什么了。 哈利说， 在魔法部门口侦查了7个小时，没发现那女人，但见到了你爸爸罗恩，他看上去挺好的。 罗恩点点头，对这个消息表示感谢。他们一致认为，在维斯莱先生进出魔法部时跟他联络太危险了，因为他身边总是围着部里的其他人员。不过能够看到他也是一种安慰，尽管他看上去十分紧张和焦虑。